红起点天天有聊。小时候呢，有一首歌啊，叫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，歌词是这样的啊，一开场呼噜噜噜噜噜，然后车轮飞，汽笛叫，火车向着韶山跑，等等等等啊，这别说会唱啊，就是知道这首歌的年纪都不轻了。不过据说好像也有儿童也唱这个，现在主要的儿歌当然不唱这个了啊。韶山是哪儿呢？是毛主席的家乡，全国人民当时都向往啊。据说呢，从1967年到1975年，每年到这韶山去参观的人数都在200万人次以上啊。这个不是今天啊，现在有了高铁，有了高速，方便了。那个时候山高水深，也没高铁，也没高速，所以200万人次去韶山很了不起这数字啊。如今呢，中国的火车包括高铁似乎呢不光开到全国各地啊，也正在开向全世界，而且不是往那个山高水深的地方开，而是开向灯红酒绿的西方大世界。这回咱们说一说要开向德国的高铁啊。在中国呢，德国是很受尊敬的，这大家都知道，像革命导师马克思、恩格斯，这都是德国人，他们的理论呢是中国共产党的灯塔。德国工人呢也很受尊敬，他们的精细严谨，咱们一说德国人，哇，那就是严谨啊，连日本人都赶不上。虽然呢前些日子也有这个大众汽车爆出了这个排放门什么的这丑闻，但德国技术依然像神一样屹立不倒。一个汽车专家就说了，要不是美国人发现了他们的问题，你就是告诉我大众汽车有假，我可能都检测不出来。所以很惭愧啊，德国制造确实很厉害，和咱们中国制造呢不是一个层次的。但这些日子呢，德国人对中国的火车很惭愧，他们很惭愧，很纠结。德国媒体呢还为此打起了口水仗，争论说政府是否应该购买中国列车。德国世界报11月3号的报道就说，德国最大的工会啊叫五金工会，你看人制造业国家啊，最大的工会是五金工会啊，给德国联邦经济部就给政府写信说，你一定要放弃中国列车。这五金工会的董事会成员莱恩穆在信里边就警告政府说，引进中国列车将会对铁路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，大量德国工人可能就面临失业了。这事儿的起因是什么呢？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，德国铁路集团的这个董事呢对这个当地的媒体就表示说，未来3到5年啊，亚洲特别是中国能满足德国铁路对列车及配件的采购需求。德国铁路集团计划在北京设立新采购中心，和中国的南北车集团合作，当时南北车还没合并呢啊。在可预见的未来，中国高速列车有望获得德国联邦铁路管理局的批准。过去的中国制造和高质量啊形成鲜明对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哎，德国铁路集团要用中国列车，这让五金工会的这个莱恩布非常不满。他说，他们中国有什么呀？不过就是靠着生产成本低，将来中国南车和北车合并以后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，现在已经是了，合并了啊。哎，可能占据世界市场的半壁江山，在德国呢那可能就引发恶性循环，德国主要的列车制造商西门子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也有德国媒体呢不认可这个五金工会的这个说法。德国新闻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就认为，德国铁路集团不是给德国铁路供应商提供帮助的福利协会，德铁集团以前主要是从欧洲采购产品，每年进口列车和零部件的花费都在18亿欧元。如今这德铁集团要压缩开支了，对吧？八项规定了，选择和中国合作，这是为了便宜啊，为了省钱啊，为了少浪费啊。哎，这是企业的自由。慕尼黑城铁2020年计划采购新列车，德国一些短途列车也将由中国制造。西门子一定要习惯和其他国际竞争者竞争，西门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保证质量优于中国制造。哎，这语气特别熟啊，特别像咱们有时候说咱们国企央企的时候说，一定要习惯和大家竞争啊，不要自己靠着自己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垄断。哎，你看这里边啊就谈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德国也有国企病，虽然这西门子不是国企啊，但刚才你听那语气也挺像哈，大到不能倒了，是德国经济的这个顶梁柱，于是一遇到竞争呢就向政府去撒娇，要政府保护，就像咱们的这个中石油啊、中石化、国航、中远等等一样啊，一亏损政府给点补贴吧啊。另一个是什么呢？另一个透露出来的问题呢是，我们的铁路确实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了，但还不是顶尖的，只是因为价格便宜才能在德国的短途线路上分到一些份额，还远不能骄傲啊，革命尚未成功啊，还得努力啊。短途列车当然也是火车啊，也是还是可以窃喜一下的。但是忽然还是在德国，一下又让我们伤心了一下啊。 就是前些日子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说，一些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呢，不好好学习，天天买奶粉做代购，被邻居给举报了，警察就进去了，一看，哎，满屋子都是纸箱子，全是奶粉。这史明德大使就说自己很伤心，在德国觉得这个事儿太没面子了，这么大一个中国，如果婴儿都靠这个外国奶粉来供养，那全世界都给你提供奶粉也供养不起啊。但这个问题的根源也很清楚，就是食品安全问题，更是诚信问题。我们的企业要取信于民，要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。史明德大使讲的是毒奶粉，是大头奶粉的事儿。2008年闹的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奶粉，让全中国人民都成了化学家。中国人要抢光全世界的奶粉，这当然不能怪他们，安全第一，谁有孩子，谁都希望自己孩子吃的让人放心啊。不仅是德国，在荷兰，一些中国移民和留学生也在做这奶粉代购的生意。有的超市啊，奶粉一上架，咵就被搬空了。这个当地的婴儿呢，甚至出现了一些断粮的情况，超市呢只好推出限购的政策。当地有媒体就说，中国人代购把我们饿回石器时代了。在新西兰更是这样，那新西兰的乳制品啊，95%都用于出口，最大的出口市场当然不用说也是咱们中国。其实呢，新西兰的奶粉呢也曾经被检出过什么双氰胺，咱叫三聚氰胺，人家双氰胺，但中国人呢还是相信洋货，这个确实没办法，因为人家积累起来的这个信用啊，不是一两件小事儿就给毁掉的。那你可能说，那中国企业为什么一两件事儿就给毁掉了呢？因为长期的其实不信，一直提心吊胆，所以一两件事儿就证实了，所以大家更提心吊胆了。就像刚才说，那大众他出了那点事儿，你大概还是相信，哎，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。哎，在香港，那游客和水客排队抢购奶粉，前两年啊也限购，然后这些人偷偷给运回内地来炒卖，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引发内地和香港民众对立的原因之一。确实中国有那么多监管部门，怎么就管不好一罐奶粉呢？像史大使说的，这个太让人头疼了。中国能造出优质的火车开向全世界，开往德国了啊，这为什么要满世界的去抢购奶粉呢？其实这个话题延续了一个争论多年的纠结，中国能造出原子弹，为什么造不出有竞争力的小轿车？我们知道造原子弹那是行政行为，举国之力，成本可以不用算，不成问题。而造小汽车是商业行为，要有市场竞争力，要控制成本。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就是要解决市场机制的问题，要提高市场的竞争力。如今呢，中国火车要开到德国去参与这个市场的竞争了。哎，我忽然这个时候又想起一个奇怪的场面，革命导师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，中国革命呢正是遵照这个理论才成功的。现在呢，中国的资本家要到德国去开拓市场了，要去抢德国工人的饭碗了。你说说马克思要是在世的话会怎么样呢？他会号召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联合起来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去和中国的资本家做斗争吗？那如果中国的资本家输了，中国工人不就没饭碗了吗？这不是让德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劳动人民自己打起来了吗？哎呀，这个事儿不能想，理论太深咱就不讨论了。反正啊，地球是圆的，火车往韶山冲开也是开，往慕尼黑开也是开，那就往前开呗。好了，最后是广告，鲁泰纺织，纺出梦想，织就人生，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，和一支笔愉悦医疗，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 APP， 搜索红起点来听我们的红起点，我们的微博是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，欢迎关注，同时也欢迎关注蜻蜓的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。 红起点下周接着聊。 I've spent a lifetime running and I always get away, but with you I'm feeling somethingMakes me wanna stay. I'm prepared for this. I never shoot to miss, but I feel like a storm is coming. If I'm gonna make it through the day, then there's no more use in running. This is something I gotta face.